อาจารย์นะโม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翻到刚才那页大家一起诵复次诸比丘比丘行走时了知我正在行走站立时了知我正在站立坐着时了知我正在坐着躺卧时了知我正在躺卧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了知 如是安住于身 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借于己唯有身的正念如是建立正念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于恶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这一段是佛陀解释了就是四种威仪四种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四个姿势如何的去观照这个四个威仪我们时常在西游寺里出的时候也有说过了好这个是四个基本练习的姿势我们看这个经文复次诸比丘比丘行走时了知我正在行走站立时了知我正在站立坐着时了知我正在坐着躺卧时了知我正在躺卧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了知这里有很多是个了知了知的那我们首先要看看了知的意思是什么呢了知的意思是指彻底的深入的去了解而不只是肤浅的去认识就好像你看我们现在修这个内观禅嘛有时候我们叫四念处啊有时候我们也叫毗婆舍那对不对毗婆舍那是从巴利文里面 Vipassana 音译过来的这个 Vipassana 里面就有含了包含了两个巴利文的字就是 Vip 还有 Passana Vip 的意思是说多方面的多重的然后 Passana 是深入的去观察与了解所以从这个毗婆舍那的这个名字来看如果我们组合了两个巴利文的话是帕萨那就可以知道他的修法是如何的他修法是从字那个名字上面已经告诉我们的是要通过了多方面的去深入的去观察与了解所以这个就总的来说就包含了这个内观禅的修法多方面这里是有些经典有些论呢就解释为这个通就是通过这个无常苦无我就是通过深入的去了解观察来了知这个无常苦无我有些呢就是说 解释成通过了多方面的，比如说通过了那里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去觉照。所以这个了知这里的意思呢，就好像我们刚才解释的是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入的去了解，去彻底的去了知它。前面这里说的应该也是经文里面讲的蛮清楚了，就是说当我们正在行走的时候啊，我们要深入的去了解去了知，所以呢我们就练习这个精行啊。所以就要求当你做精行的时候，每个步伐就是最简单的，你要知道左右或者是提起放下，指出比较最细的啊，你要了知它的动机，然后呢那个脚提起来，然后再向前跨，这样啊。还有这个站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站，今天早上大家也有练习了啦，对嘞。还有坐坐的时候，就是你们静坐的时候啊，还有躺卧的时候啊，这个四个位移，就是当你躺下来，比如说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躺下来的时候，也要有这个正知正见，就是当你再躺下来。啊，除了这个四个位移之后呢，后面这段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的了知。在这个在这个最后这两句里面，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了知。它总共这两个句子有三种这个解释。第一种，我们说以这个古代的那个注释书，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注释书啊，他就解释了，就是说，他这样解释，就是说前面那段，我正在行走时，我正在站立时，我正在坐坐时，我正在躺时，与这段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了知，都是一样。他的解释是，无论何种姿势，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行住坐卧这四个姿势，就是只是佛陀在这段经文里面把它重新的又再重复一遍，就是强调这四个姿势呢都要如实的了知啊。这个是第一个解释，是古代的注释书里面的解释的。那第二个解释是依据注书啊，就是那个注书，那个书就是那个书文的书啊，不是书写，是书文的书。这个注书，它就增加了其他的这个解释了。但是说，在以行时比丘了知我正在行等等这个句子呢，是强调不同的这个姿势。可是，在最后的一个句子，就是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了知，这里只是要了知他的全身，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我正在行走，这个行走呢，以这个注释书的解说来说，就是你要了知你正在行走的全身。站着的时候你要了知你全身站的这个全身，坐的时候能了知你全坐的这个全身，握的时候能了知你握的这个全身。这个是这个注书的这个解说了。另外一个解说呢，就是麻西禅师的这个解说，他给这段这两个句子呢给了一些补充。他说这两个句子是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了知，他说这两个句子是包含了这个身体的一切其他的动作，除了行住坐卧之外的一切的动作，包括了这个屈伸，比如说那个卧，还有这个站啊，这些等等啊，都放在这个无论何种姿势里面啊。这个是麻西禅师的这个解释，他说特别是在做观禅的时候，就是练习这个观禅四念处啦，我们不能够对这些小动作与这个就是一些行为啊动作啦，就是忽略掉这个正念， 因为呢，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小动作的时候，这些动作我们失去正念，没有去关照的时候呢，那这个和爱与邪见就会进来，就会使我们呢执着这些动作而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什么呢？把我们觉知到当下的一切事物，就是不管大小动作，我们都要如实的去了知哈。哎，我们也说过了，就是善恶两个不共存嘛，对不对？啊，当这个有正念的时候，当我们如果有正念了知每个动作，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的动作，你伸手，然后去夹菜，然后去那个手臂拿的时候拿回来的时候，每个动作你有正念的时候呢，那这些和爱与这个邪见就不能够生起来。如果呢你没有这样的正念的时候，你吃的时候，哇，你看那个菜，哎呀，喜欢的加一个，拼命加，加多一点，就是那个什么呢？那个执着贪欲，因为你这个段时间没有去正念，没有去关照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恶法啊，就是烦恼这些邪见呢，和爱就属于恶法了，它就从这个空档里面填补下去，所以我们就会被它给转去。所以说修学这个内观禅的时候，不可忽略小动作。我们的今天晚上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呢，啊，明天我们就会就是学习啊，如何的在这个生活禅中啊，日常生活中如何的去关照各种各样的动作，除了在禅堂里面之外，因为一部分时间你来到禅堂外面去嘛，对不对？那这时间呢，如何的去如实的去了知。在这个刚才讲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我正在行走时、站时、坐时、卧时啊，应该要了知。在古代的时候，在甚至乎远至2100多年前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注释书出来之前，已经有人对这段经文产生一些误解。他们是认为师尊讲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呢，有谁不知道他在走路，有谁不知道他站坐，有谁不知道他坐坐，有谁不知道他卧着，对不对？为什么佛陀还要说我们要了知我正在走，我正在站，我正在坐啊？就好像，有些没有学内观禅或者不喜欢修内观禅的，他说啊，你们学内观禅有学这个经行啊，去走啊，要关照这个走，还要关照这个吃饭，你要关照这个坐啊，一切的动作你要知道。那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在走路吗？你走了几十年你不知道吗？要来这边来学习走路啊？那你吃饭吃了几十年，你不知道你在吃饭吗？为什么你们要来花时间来这边练习啊？不可，就是不能够了解，觉得我们很奇怪，就是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呢？为什么怪不那么怪的啊？来学习这些无聊的东西啊？甚至一只猫一只狗，它也知道它在吃东西啊。好，何况是你呢？也是他们不知道，就是一个行者啊，一个就是一个禅修者的这个了知，与一般人的了知是不一样的。当然，每个人也，比如说他走路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在走路，可是他在走路的认知是很肤浅的，他只知道在走路，他知道我在走路，一个人在走路，他不知道走路的实相是如何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了这个经行的时候啊，就是放慢速度，然后你关照提起向前方向，越关越细的时候，你的心越来越定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到哦，原来呢，我的动作每一个之前我有一个念头，比如说你提起脚之前，你发现到哦，我有一个信念要提起这个脚，那我的这个脚才会提起来。对，那现在你发现到了，哦，原来呢，再进一步的来看呢，你看到原来的动作，就有包含了三样东西， 啊，上央呢，第一就是那个念头，比如说提起脚的这个念头啊，对不对？升起来了，然后之后，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提起的动作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风泄，就是风大的一个作用啊，对不对？啊，风大，然后呢就驱动了你的脚提起来，就完成了这个动作。如果你的定力更加的深的话，更加继续的关照的话，你会发现到，单单只是这提起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有一系列的生灭在那边，它不是一个大的念头升起，然后呢一个大的动作提起来，是这样的，不是，它有一系列的密密麻麻的生灭，生灭，生灭，包括身与心的生灭，就是说，一刹那的念头升起。提脚，然后呢就引发了身体里面的风大，风大也是一刹那的升起就灭下去了，就带动了身体的脚起来一点点，又灭下去了，没有了，下一个念头又再起来，又再升了，又再带动风大，又再身体又再起来一点。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定力看的话呢，整个提起来是它上一点，也就是说一段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连贯起来的动作，那是每 一系列的生灭生灭生灭连贯起来一个动作。所以从中你看到呢，其实再也没有找到一个人在走路，我在走路，你在走路，他在走路，或者是一个男人在走路，女人在走路，已经没有了。你看到的都是身心的这个一连串的因缘和合的生灭而已。所以从这样的话呢，你会对一个我的一个概念慢慢的开始动摇了，开始薄弱了，因为我们种种的执着都是因为有一个我的在那边，好像我们说的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都是以我为一个中心。现在呢，你慢慢看到，也在全身里面，你找不到个我在那边，啊，所以你的这个执着呢，就慢慢的开始已经转薄了啦，啊，就是那个力量呢，也开始慢慢的去瓦解了。所以它是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啊，就好像也是有一个例子，所以刹那的生灭呢，就好比说，这个如果你去这个。这里还有没有灵车啊？台湾好像没有了吧？啊，还有啊，还有灵车啊！啊，哦，你说你如果你现在去印度的话，还有很多灵车的啊，满街是牛啊，还有灵车拉那些草、稻草之类的。那这里的例子呢，就是好比说一辆灵车跟一个车夫，那个你要拉一辆牛车的时候呢，第一你要把那只牛拴在那个就是绑在那个车那边嘛，对不对？然后马那个牛那个车夫要在那个坐在上面，然后鞭打那只牛啊，就说比如说那个车夫要牛走向前走，他就鞭打这只牛啊，但牛呢鞭打之后牛就起步了，对不对？走了，牛一走的时候呢，他就会拉着这辆牛车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动作，比如说提起的动作的时候，你的心念就好像是这个马车，那个车夫，念头要提起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马夫啦，因为那个车夫要那个牛走嘛，对不对？然后这只牛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风大，这个马、这个牛、那个车夫鞭打这只牛，就好像说我们起了一个心念要走。鞭打这牛的时候，牛一走就拉动了这辆车，这辆车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你们它的关系就好像这辆牛车这样，身与心的这个关系就好像这辆牛车，这辆牛车一走的话，你看如果你拆开来看的话，有一辆牛车在吗？如果你分成三个的话，就是车夫、牛车，对不对？三个是分开的嘛，可是当它连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哦，牛车在走，你不可能说车夫在走啊，牛在走啊，牛车是牛车在走，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啊，从脚再提起来，其实中间它还有 这个心与这个宏大。像他说，我们看他说牛车在手，其实牛车也包括了车夫，还有是牛在那边。所以就是一个禅修者呢，或者行者，他所看到的，单单只是一个脚步的提起的时候，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是我所谓的深入的去了知，去察觉这个实相，走的实相。一般的人只是知道他在走，所以呢，为什么每个人还有种种的执着？因为他看到我在走路，他在走路，不能够看到原来没有一个我在那边。然后另外一个经文是：如是他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这个是跟我们昨天解释的都一样。所以接下来你看这部经，很多句子它是重复的，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吗？为什么你看读那些经典，尤其是《阿含经》早些经典，很多都有重复的句子？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不是以前人很多说，是因为你记得我们所说的，早期的时候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的。所以就是重复，就是说来加深它的印象，而且又能够重新检查，继续检查。因为不像你看书，你可以翻来翻去啊，就是你记忆的时候，你要不断的从你的知识的记忆里所听到的那个，所以很多句子要有重复啊。所以这个是因为当时候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无可避免会有这样的啊。对，但是当你观这个行走的时候，比如说行住坐卧，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例子，进行的时候，你看到你原来呢，你走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在走啊，只是身心的分别，这个是随观内身呢、啊。那你观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想到，有时候有个念头会升起来，我这样走是没有我在走路啊，只是身心的，那其他人走路也将会跟我一样。是所谓的随观外身，那随观内外身就是想到别人，想到自己，想到别人，想为自己。啊，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称为这个，在内观里面有两种内观，一种是直观，一种是内里观。直观就是当你观内身的时候，随观内身，就是观照你自己的时候，比如说观照你的这个脚步提起向前方向，是吧？这个属于直观。内比观就是当你观到看到一些实相之后，你会有一个想到，哦，我是这样的，其他人也是这样的，这个内比观。或者是你看到现在当下的生灭是这样的，所以你想到现在是这样的，过去也是这样的，未来也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内比观。所以这是有两种。当我们学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是用直观，这个内比观是它自然的，它会出来的。就是当你有这个智慧的时候，你自己有所体验，有智慧的时候，你会知道，因为每个众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会怎么说？不要用分别判断。当你学习的时候呢，不管你有多么好的这个佛学理论，也要把它放下来，也要把它放到一边去，不要把它带起来，因为这个呢会造成了你的这个不能够直接看到这个事情的这个实相。所谓的这个有染，就是这有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认知。所以有染是带着我们过去的经验，喜欢不喜欢，所以不能够看到它的实相。就好比说一个人如果他要看这里啊，可是他带着一副那个蓝色镜片的那个眼镜，他看到一切都是蓝色的，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蓝色的，有很多颜色的， 他因为现在呢，他被那个蓝色镜片所遮住，所以他看到的什么全部都是蓝色，就好像我们这样。当如果你做这个内观禅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主要的是我们要了知这个实相嘛。可是如果你把以前的学过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把它带进来的时候，以前我们所了知的都是有带入我们的一些思维、思考、喜好，啊，我们的这个我是认为这样的啊，这种带进来，我见也带进来，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呢，事情就不能够看，不能够显出它的原来的一个正面。所以当你做内观禅的记录，就是以直观的方式，啊，不以这个判别。这个判断、推测，这样的方法，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呢都是很简单的，只是我们呢，有时候把它搞得很复杂化了，就好像，你顺便还可以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啊，就说他的故事是说啊，有一间报馆。饭馆就是说，他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赛，就是一个巨奖，他发出一道问题，就是看哪位读者呢答对的话呢，就可以赢得这个巨奖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说，有三个人，有一天他就踏上了一个气球，那种大的气球啊，就是可以载人的那个气球啊，他就。就是以前还没有飞机的时候啊，那种这个气球嘛，热气球啊，就是升天啊，就升天升空啊。这三个人呢，他们一个是什么呢？三个都是专家来的啦，一个就是粮食专家，一个是核能专家，一个是环保专家，啊，三个做了这个热气球都飞上天去了，飞呀、啊，飞到一半，那热气球出了问题了。要掉下来，它坠下来，出了问题了。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来了。他说，如何的去拯救更多的人？以什么方法可以拯救更多的人呢？这个是他的问题。问题发出来之后呢，就很多读者了，就写那个他们答案了。有些写了一大帖的说。这个有些说啊，要保存这个，要保留这个粮食专家，因为这个粮食专家呢，他能够拯救这个地球啊，就是使每个人呢不会饥荒，因为他这种这个专业的知识嘛，啊，可以帮助呢这个人类呢这个可以种的更多的粮食，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啊，所以它是很重要的啊。有些呢是说核能专家也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呢这个地球缺少这个能源啊。如果有这个核能的话呢，就能够提供这个能源，就能够做这个发展了啦，所以是很重要的。啊，有些呢就说这个环保专家最重要的，因为现在呢地球生病了啊，我们如果我们要让我们下一代呢还是可以住在这个地球上面呢，啊，我们就要这个专家来提供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来保护我们的地球啊，等我们这个世世代代都能够。在一个地球就是生存下来，啊，每个有每个的这个他的见解啊，就是分成了三派的啦，啊，也就是说支持这个粮食专家，也是支持以那个环保专家，也是有些支持核能专家，也不每个都写了很厚的，好像写博士论文这样，啊，就寄到这个报馆去了啊。然后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甄选呐，啊，就是。看那个答案呢，啊，得到的巨奖的呢反而是一个小孩子，啊，那小孩子呢他给的答案是很短的，是几个字而已，啊，大家猜到什么答案吗？那答案是说把最胖的丢下去。啊，因为呢你看在那个时候那个问题是问那个热气球要坠下来的时候，就是如何的能够保住最多的人，对不对？如果你讲到一大堆什么粮食什么，那个是掉整个地球掉整个热气球掉下来了，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主要解决的是说 最胖的丢下去呢，还可以有两个人够留下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最紧急的那个这个那一刻所需要做到的，而不是想到这么多这些东西，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去啊。啊，对，我们就是我们一般我们也是这样啊。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把很多东西都搞得很复杂的，包括了，这个我们这个学佛方面也是一样啊。啊，其实你慢慢的学习的话，你发现其实佛法呢是很简单的，很直接的，啊，只是我们后来呢慢慢的越搞越复杂，就是越复杂越好，啊，就是所以呢慢慢的偏离了，啊，偏离了这个佛陀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教导。就是有所有些，如果你修这个内观禅的时候啊，当你观照的时候，有时如果你这个智慧成熟了啊，你观照到一些实相，就是一些现象，真一些法的一些现象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反应，就是原来是这样而已。你看到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我以前呢把它看到这么复杂呢？真正你看到那个实相其实是很简单的。那这个是顺便是带出了一个小故事出来了啊，就是说我们修的时候不是说要你思想简单了啊，只是说有时候不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他安住一生随观生法，或安住一生随观灭法，或安住一生随观生灭法。这里的生法是指这个色法升起的因，就是我们的身体升起的这个原因啊。那身体有什么原因会存在呢？是因为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业。我们现在有这个身体是因为过去世所造的这个业，所以才有这个身体啊。为什么会有业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恶爱与这个无明，所以我们有执着某样东西嘛。好，所以呢就因为这个无明的关系，执着一切都是永恒的，一切可拥有的，因为这个无明呢，所以我们就造了业，因为这个恶爱嘛，所以要想要得到一些东西，所以就造了这个业。这个业呢，就使我们这一生得到这个身体。所以这个就是，随观生法啊，就是在观察的时候啊，就是不是叫你说内观的时候刻意的去思考这些问题，不是的，就是当你在观这个生灭的时候，看到一些实相的生灭，好比说刚才说你观到那个脚步的时候的一切的生生灭灭的时候，那你将会有这样的了知啊，看到了我有这个身体也是因为有这个生灭，也是有它的因，有它的这个果啊。所以在这个内观禅啊里面，就是你达到这个出果之前啊，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十六阶次，那个智慧的智，阶是阶级的阶了，十六阶次就是比如说第一个阶次就是说。行者本身他会看到的所以名色分别智，名色分别智就是刚才所说的再也看不到一个我在那边，你只看到名色，就是身心的现象而已，这个名色分别智。然后当你的名色分别智之后，再进一步的，然后你就看到哦，这个得到这个因缘把握智，就是说把握因缘智，就是说你看到的一切都有前因后果的，就是好像刚才说的，你的脚会抬起来是因为有这个念头升起来先，念头升起之后是在因，接下来带动的是风大上的果，风大的果又变成因，又带动了身体的脚的提起来，所以一切都有因果因果因果这样。所以当你体验了这个时候啊，你会对这个，所以你也会想到我有这个身体啊，也是因为有这个因，它造成的我们身体是因为业的关系啊，这就是它升起的这个因呢。这里有解说这个身体的色法的升起， 的因包括了这个无明、喝爱、业，以及维持身体的食物，啊，这四项能够使这个色法升起。随观灭法啊，就是也是反那个相反啊，就是说如果没有无明的话呢，就没有喝爱，没有业啊，没有食啊，就没有这个身体啊，就是好像十二因缘里面的顺逆啊，十二因缘里面它不是有顺跟逆吗？对不对？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所以这时候呢，他看到他这个身体，整个身体整个身心没有一个人，只是这个身心的合合起来，就是有他的因有个果合合起来的话才有这个身体，而没有其他的了。他以喝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的事物，因为他看到一切的现象都是生生灭灭的，包括自己的身体，所以对此呢，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贪爱了。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这个是他的这个结束。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下一段就是这个正知正念，那我们翻到同样一页第三段，正念与正知。复次，诸比丘，比丘行往以归来时，以正知而行，以前瞻与旁观时，以正知而行，以去身肢体时，以正知而行，以住三衣与持钵时，以正知而行，以吃喝觉禅时，以正知而行，以大小便利时，以正知而行，以行住坐卧行与默时，以正知而行。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喝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第三段主要强调的是正念与这个真知，就是比丘行往以归来时，以正知而行。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要了知正知的意思是什么。这里正知的意思是指正确的去了解，完全平均或者是平衡的认知。第一，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正确。正确的去了知，就是说当我们观照的时候，清楚分辨明与色两个不同的，而不是困在一起。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没有看到这个名色，对不对？比方好像说当我们观这个腹部起腹的时候，现在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原来起腹或者是上下里面包含了两个，就是名色的作用， 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上一个下，是不是？只是看到上下的动作啊，还没有看到原来上下动作里面呢也有心的工作还有身体的工作，两个不是困在一起的。这是所谓的这个正确，就是了知包括这个正确。第二个就是完全，这里完全是指观照的对象是了知它的整体，而不是只是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例子，就是观腹部的上下的时候，上下的时候比如说你观这个善，除了要了知它与两个名色之外呢，还要了解它名色的整个善的时候的这个它的这个整体的是怎么样的。这里整体包括了要了知它的这个特相，这个还有这个作用，还有这个现起。这个接下来我们会再谈啊，这个当我们谈到其他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以这个三个来解释，就是它的这个特相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现起是什么。第三个意思就是平均或者是平衡，这里平衡是指要平衡我们的这个五根的平衡。大家知道五根是什么啊？这里指的五根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对，这是性根，还有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这个是五根。大家直谈这个也是很熟悉吗？啊，你们可能有些有去念经、念阿弥陀经，有那个五根五力吗？啊，那个五根就是指这个，在禅修的时候，平衡这五根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你要能够看到你观察对象的实相的话，你一定要平衡这五根，不然的话你的禅修呢没有什么进展。所以什么这几天在练习的时候也时常告诉大家啊，你要去观察自己，你要知道你的注意力有多强，精进力、定力，尤其是在静坐的时候、禅修的时候，定根与这个静静根两个尤其是重要。就是说静静就是很注意啦，对不对？注意力啦，你说啊，我要心安定，不要有杂念啊，我就很注意很注意，你认为有用吗？太过注意反而会使你的心掉举，就是太过静静，心不能够定下来，更加的烦躁。这个是静静太过强，如果定太过强的话呢，就会昏沉，因为定太过强，静静都不足啊。静静不足的话呢，你会一面做一面点头，好好好。啊，这个是什么？就是因为定根过强，所以你要平衡。如果呢，你的这个静静太过强，于是现在最好的体验，因为我们从早上4:30起来啊，4点起来，一直到晚上9:30嘛，对不对？整段时间都是走啊、坐啊这样。如果你的静静注意力特别强的话，你会发现到了下午或者傍晚，你的电池好像用完了，你的很累啊，做不下去了，就是你的这个能量耗损的太过大了，你没有好好的去节省你的能源，随便的开乱开，然后用完掉，所以你为什么觉得很累啊？那这样的时候你要自己检查你的方法了，你要说哦，这个是我注意的太过强啊，才会这样。那如果太过昏沉，你知道哦，现在我的境界不足，要加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学习如何平衡我们的这个修行，平衡我们这个五根。对啊，要练习这个平衡五根，这段期间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你平时你在家里的话，相信一般的人在家里练习的时间也不是很多的，有些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一天有2个小时， 那这一两个小时呢，你不注意，让你看到你的缺点在哪里，看不到，因为你坐了一个小时累了啊，我一个小时过了躺下来睡觉了，那你都不知道。可是你现在你整天的从早上到晚上这段时间最好的时机让你检查你自己学习如何的去平衡，所以这里指的完全这个是你指的平均的意思，就是平衡我们的这个五根的这个功能。大家刚才也说过了，就是定根与精进根要平衡啊，对不对？如果精进过强的话，心就不能够安定下来，如果定太过强就会造成这个昏沉。那这个性根与慧根如果不平衡会怎么样呢？如果是性太过强，性根太过强，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就这里给一个例子，你们听过一部经叫做《格拉玛经》吗？就是叫《卡拉玛苏塔》。格拉玛经，这部经在南传经典里面是属于很重要的，在北传里面就比较少人认识了。这部经里面，佛陀告诉格拉玛人，就说，不要因为你听到那个有权威的人说，你就相信他，接受直接接受他，你要不要也听到这个说法是来自传统，来自这个逻辑。你就去接受它，甚至佛陀说你不要直到听到我讲的你就直接接受它，你要去思考它，然后去印证它。所以在修行里面呢，我们有说有四个阶段，有些说三个阶段，是闻思修证。第一，你要听闻，听闻之后你要去思考它，思考它，我听闻的是否符合佛陀的教法吗？符合佛陀的戒律吗？然后呢，你听思考之后，然后你就去修，修就是只是体验呢，最后你去证，去证明它。所以这个是这个、四个这个阶段。所以如果呢，信根太过强，就是说他盲目的去相信，没有去经过自己的去寻找这个答案，因为某个人出名的人有权威的人说这个，他就去相信他，他去照他去做，没有去思考，没有去思维，没有去印证，这个是信根太过强，所以也会变成一种迷信。因为佛教里面强调的是智慧，佛教与其他宗教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很多宗教是比较强调那个信仰，对，所以你看那个英文字里面啊，英文字宗教的英文字叫做 religion， 其实它是从拉丁文里面，古拉丁文里面来的，它的意思呢包含了信仰的意思。那这个佛教主要的强调是以这个正见为主。正见是一个智慧啦，只是不是以这个性为主。当然完全没有性的话，那你也不会有这个意愿来学。比如说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那你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啊。可是说最后呢，还是要靠你自己去印证它，不要只是盲目的去相信。那如果另外一方面来说，慧根太过强呢，就是修行会造成一个障碍。慧根太过强的人，就是所谓的这个自以为聪明，自作聪明，以为呢自己的智慧比人高，比如说他以为啊，我比人的这个更加有慧根，我是属于这个立根的人，所以呢我学佛呢不需要跟老师学，我只要上网找一些资料，然后呢我自己修，我就能够成佛了，我能够成为下一尊佛。那个所谓的 他会有障碍，因为这种障碍呢，他就不能够像那个善知识学习这个佛法。那另外一些呢，一个例子就是好比说，他看到那些人，比如说去这个寺院去做供养，比如说供养寺院，比如说供养食物，啊，给寺院的出家众，他说他就笑他们说，哎呀，你们你看，又花钱又费事，做了一大堆食物去供养，你做的功德都那么少，你们都没有这个智慧呀，啊！你看我就是，我只要把四剩的那些饭菜丢在地上，让蚂蚁来吃，这个也是供养啊，得的功德跟你们是一样的。你们何必花那么多时间，费那么多力气啊，去寺院做这种种的这个供养啊？这个是自以为是，所以呢，就造成了他学佛的一大障碍。这个是慧根太过强。啊，另外一个就是念根啊，念根呢，就是其实前面四个都需要到这个念根的。刚才说念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心安住在你的做的当下，需要有这个念啊。所以在这个内观禅的时候呢，在这段时间你的念根要增强，所以这个是要平衡这个五根呢，啊。还有这个在注释书里面啊，也提到了有四种这个正知啊，刚才解释了那个正知的那个意思，现在呢就提到了这个有四种这个正知。第一种是利益正知，第二种是适于正知，适当的适啊，那个于就是那个适于的于啊，适于正知。第三就是行处正知，那个行走的行，思念处的处。第四就是不痴正知啊，痴就是那个贪嗔痴的痴。总共有四种这个正知。那什么叫做利益正知啊？利益正知就是当我们做一样事情之前，我们要考虑那样事情做出来有什么利益，就是对我有利益吗？对其他人有利益吗？而是要思量他的这个利益。如果你思考了这件事情做出来对我无利，那当然你不去做啦，对不对？或者你做出来对其他人也有损害的，那你也不应该去做。所以你要考量他的意义是什么。好像说你们现在来参加这个禅修，你想到我来参加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他的利益啊？当然有啊，你们才来嘛，对不对？你考量到我现在来，我要参加这个禅修啊，他会带给我什么好的这个利益吗？他会让我学习如何的去掌握这个方法，来减少了贪嗔痴啊，来减少我造各种各样的恶业。啊，这个是能让我呢能够从生死轮回中给解脱出来啊，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利益。所以你要去了知，做每样事情之前，不只是修行，生活上每样事情那我们都要有这个利益的这个正知。什么叫做适于正知啊？就是呢你要考虑到做一样东西，比如说你现在考虑到了这个金钟西做了有利益的，那你要考虑这个做的时间与这个地点要恰当，要适合。就好像好比说举个例子，就是你说啊，你劝人家来学习这个，比如说你经过了这个14天这个内观禅之后啊，你从中得到一些利益了，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了，因为啊这个呢我从这个14天里面我得到一些好处，那我应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我的朋友啊，跟他说叫他改次呢再来参加啦，对不对？这个是这个什么呢？是利益正知啊，对不对？这个是正确的，有这个利益啦。下一步呢你要考虑了这个适于正知，就是你跟你朋友讲的时间与地点你要考虑在里面啊。比如说什么叫做不适当呢？比如说现在你想到啊，我要跟我朋友说我这个就这个内观禅种种利益啊，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你朋友在坐在那边打麻将，啊，你坐在他旁边跟他说，他一面打啦，你一面跟他说，哎呀，你来参加这个内观很好啊，他叫你怎么样啊，这个适当吗？当然不适当啊，因为他里面他的心里面就想到怎么去碰啊，怎么去糊啊，那你讲什么关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不适当的。所以你要选择一个适当的这个时间，你这个地点跟他讲，才能够达到这个意义正知，能够达到这个它的这个功效，它的效用。啊，所以你也是要思维它啦，啊，思维这个不是说好的东西你可以理所当然的就讲出来了，啊，不是这样的。啊，甚至你看到一些人做错事情啊，你要劝他，也要看时间地点的。对，你劝他的动机是好的。可是如果他的时间地点不正确的话，造成他对你反感，变成他以为你在什么呢，不给他面子，比如说在很多人面前你跟他继续说他 的不对，他以后呢你讲什么呢他都听不下去的。那第三个就是行处正知，这里指的行处正知是说这个我们生活的一个范围，就是这里行处指的是四念处，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行住坐卧，全天的生活方式范围，都以这个四念处的身受心法为我们的这个范围。就好像这个，那天我看我们也说，就是在这个佛陀这个涅槃之前，对不对？涅槃之前，阿难尊者有问佛陀说：“啊，这个佛陀在的时候，我们以佛陀而住啊；佛陀入灭之后呢，我们应当以什么而住呢？”啊，佛陀说：“以四念处而住。”就是说，比丘们就是他以这个当机众来说啦，就是学佛的人，你的行住坐卧生活的范围都以这个四念处为主，那你就不会有危险。就是如果呢你这个四念处关照的话，深受心法来关照你的身心的话，那你就不会做不好的业，因为你有这个正念，知道该做与不该做嘛。第四个就是不痴正见。不思正见，这个当你有这个做了这个行处正知的时候，他就会这个不思正知，他就会连在后面而来的。因为如果在我们的行生活上面，行住坐卧方面，时时刻刻的都以这个四念处为关照，就是保持我们的正念啊，无时无刻保持正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关照的那个心正念，你这个定都会增强，都会增加。所以呢，我们观照到的就能够看到所观照的目标的这个实相，所以这个就有这个什么呢，就不会再被他给骗去了，知道哦，原来一切呢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苦的，而且都是无我的，还不会产生种种的这个执着，这个是所谓的不痴正见。复次诸比丘，比丘行往以归来时，以正知而行。这里说就是诸比丘啊，因为是出家人嘛，好，就说当你到村落的时候，去办事情、去说法、去应供或者去托钵的时候，来回的时候呢，你要以这种四种正知而去考虑，就是说现在你要进入这个村落了。你要考虑你进去的你去村落的意义是什么吗？是否有利益吗？啊，第二就是你到村落的时间是否正确吗？恰当吗？到那个村落的地点是否恰当吗？啊，第四维，而且呢，如果认为一切的这个是符合这个利益的，时间地点也适合的啊，当你走着去的时候呢，去的时候以这个四念处而去，就是说 走的时候保持这个正知正见，知道左右左右，或者提起方向，看到东西的时候知道看到，那以这个这样的方式呢来进入这个村落，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于前瞻与旁观时，以正知而行，就是走的时候要看东西，看前或者看旁边，也有正知，四种正知来考虑。就好像举个例子，好像你们练习这个经行的时候，经行的时候也要以这种四种正知。比如说你在走的时候，走走走，然后听到了开门的声音，有念头升起来，我要看看是谁进来。那你要有这个第一，你要立意正知先。那你想到我现在看这个人谁进来有没有利益啊，所以你要考虑到啊。第二，考虑到时间与地点，就是事与正知。现在你考虑到现在呢，我在禅堂里面练习这个经行，现在我要东张西望看看看谁进来，是否恰当时间吗？要考虑这个啊。你第二个是事与正知，如果你符合前面两个利益，两个正知，你看的时候要以这个行处正知而看，就是知道看到看到看到，你这个正念去知道看到，就是然后你有这个行处正知，当然如果你专一的话呢，你就能够有这个不痴正知，知道看到的哦，只是说眼根接触这个色尘，就不会产生那个贪着，就是说不会看到哦，这个人来我很喜欢，人来啊我不喜欢，就不会有这样了啊。这个是不痴正知。以去生肢体时，以正知而行，就是当你其他动作的时候，比如说开门的时候，伸出去的时候，手臂伸出去开门的时候，你要以正知，去臂的时候也要正知，就是所谓的一切的这个身体的动作啦。着三衣持以及持钵时，以正知而行啊。这个一个，因为佛陀讲这部经的对象是比丘啊，所以是三衣以钵啊。那你们呢，就是以这个穿衣啦，就是在所谓的穿衣的时候要以正知而行，就是要考虑四种啊。大家知道什么是三衣吗？三衣是出家人的三种衣服啊，啊，对，出家人有三，就是有三件衣服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只是一个阐释啊，让你们知道一下，你们知道吗？什么三衣？啊，三衣就是第一就是大衣，大衣我们叫做僧伽梨，僧伽梨是双重的，就是由两层的布的袈裟啊，就是所谓的大衣啊。那这个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七衣，七衣是一多罗僧，好叫做这个翻译成一多罗僧。七衣就是就是这件就是七衣啊，就是上衣啊，这个就是七衣的，是上衣。然后呢第三件就是五衣，五衣就是下裙，有时候称为安陀会啊，就是下裙啊，就是这个是出家人的三件这个衣服。还有钵，大家知道钵吗？就是出家人的饭碗啊，啊，那个是那个碗啊，就是这个，我只是去印那个在印度啊，或者是以前的印度或者现在的南传佛教国家，好比说现在的泰国、缅甸啊这些啊，出家人还是每天出去托钵的，啊，就是拿那个钵去那个。每户的人家，然后呢他们就把饭啊菜啊就放在钵里面去。好，所以说在穿衣的时候或者是持钵出去托钵的时候呢，都要以这个正知而行啊。以吃喝觉禅时，以正知而行啊。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吃这里指吃固体的食物，包括米饭之类属于吃。那喝呢，就是理所当然是喝那液体的啦，啊，喝水啊，喝茶啦，喝果汁啊，喝。觉这里只是吃蛋糕或者吃糖果， 馋是用舌头去舔那个食物，比如说你舔那个蜜糖啊，这个叫做馋啊。是，所以你明天你们吃饭的时候呢，也要以这个正知而行。吃早餐的时候也要正知而行，吃午餐的时候也正知而行。宜大小便利时以正知而行。所以呢，修这个四念处呢，你不能够说偷懒，偷懒就啊，这个我躲在厕所里面我就不用修了，躲在洗手间里面没有人看到了，因为人家说呢，洗手间是不净的啊，我就可以理所当然我就不修了，在里面坐在那边坐到睡，坐了一段时间才出来，啊，这个呢，你看里面讲到，即使连大小便你都要以正知，要觉照。当然，当然这边因为这里楼下，比如说楼下啦，这个厕所是公用的嘛哈，你们这么多人公用啊，所以虽然你在厕所的时候要正知啊，可是不要把速度放得太过慢了，不然你进去呢，慢慢的话呢，外面的人呢就等到忍不及了啊，忍不住了，你还要以这个一般的速度，只是知道而已，不需要刻意的放得很慢很慢很慢，反正外面就排长龙了，啊，是要看那个场合啦啊。以行住坐卧行与默时，以正知而行。行就是行走啦，比如说你从这里走到去斋堂的时候，你要关照左右，或者呢，提起放下，提起放下啊。住就是你站的时候，在排班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你在站。坐就是当你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你要换到这个坐。卧就是你比如说你回到疗房的时候，9:30回去的时候，躺下的时候你要知道。行，早上你们是怎么醒来的？4:00的时候，闹钟还是什么呢？还是有打板，打板啊！听到打板的时候，醒来的那刻，你要有正知。所以明天我要你们告诉我，你醒来的那一刻在想什么，念头是什么？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你在做什么？知道什么吗？醒的时候你要有正知啊，语的时候就是讲话的时候，你要与这个那个正知正念来讲话，啊，这个如何呢？我们就是迟一点我会告诉你们的。默的时候就是默然之默，静下的时候也要知道啊。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啊，安住于身随观外身啊，这个是就是跟那个三个经典都是一样啊。他以不自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这段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会继续讲那个观身不净。